係容易出事嘅，或者啲小事。第二就係工黨啱啱即係經歷咗一次嘅大風暴。第三就係你作為主席，你冇足夠喺佢哋能夠覺得你係能夠駕馭嘅人。 咪同埋咧，你何秀蘭咧上次喺港島區嗰個選舉係即係 marginally 咁輸啊， 同埋佢係俾雷動雷咗佢走。 係啊，即係其實佢自己會覺得係喂， 心心不憤， 俾我嚟多次，我一定掂，係嘛？即係呢個就等於即係解釋咗點解佢會覺得捨我其誰嘅原因。喂，如果佢好似劉墉咁樣輸又唔同喎，係嘛？ 所以如果我係佢咧，即係都等多個狼先啦，唔好偷呢次補選雞啦，難度係太高嘅、一。即係眾志出咗事，你都俾翻個 priority 眾志先啦。喂，呢個係政治倫理嚟噶嘛，大哥？好啦，佢真係話唔選啦，你都要諗清楚究竟算唔算喎？喺而家嗰個世代嘅潮流裏邊，喺屌緊我哋啲老屎忽嘅時候，唔係好傻嘅啫，係咪？你以為強出頭啊？真係搞初選啦！嗱，你話去競爭下，我覺得冇所謂。即系冯检基都可以竞争啦，系咪？咁但系个问题，但大家系咪有君子协议先？你初选嘅时候，唔系好似范国威咁讲话，屌我输咗我都选喎，大哥。咁啊好捻大镬，咁咩初选嚟把捻啊？屌难听讲就系、是，系咪？初选嚟做咩啊？咁但系你问，即系成个工党而家嘅出路，我觉得已经唔系佢两个纷争嘅问题，而系在于你有冇相同理念嘅人能够团结埋一齐。 系啦， 嗱，其实我头先嗰段咧讲团结嗰个 point 是在于你的团结是建基于理念的嘛，原则的嘛，信念的嘛。用回黄老邪好撚老撚土嗰句啦，我不为团结而相同的嘛，大哥。是下面嗰句才是重点啊，因为我哋的相同所以我团结的嘛。为什么你不想这样东西呢？对于左翼来讲，包括工党，包括社民联，包括人力，包括其他啲自決嘅左膠，點解唔去諗呢樣嘢呢？喂，而家散沙一盤，喺個飯盒會裏面有啲部分又缺席嘅，又唔開咁樣，根本係冇團結嘅基礎喺度。 各懷鬼胎，大佬 係咪？因為比例代表制，其實我哋所有人都中曬計，因為大家就係捉嗰10% 揾不同，咁咪共產黨食住你嚟上咯。系嘛？佢設計呢個制度就係等你墮入陷阱嘅啫嘛，大佬。個個就揾大家 difference。 而你又甘之如饴，係嘛？即係你亦都係冇嗰個叫做係政治意志啊，就去離合大家嗰個分歧。 咁當然，即係 to be fair， 即係對阿蘭姐嚟講咧，佢真係好老經驗嘅。包括喺嗰啲法案委員會裏邊啊，即係審議嗰啲法案啊，同埋喺成個泛民嗱，我聽人講嘅啫嚇。就係佢喺嗰個飯盒會裏面咧，嗰個組織同埋串連咧，係做得相當唔錯嘅。咁呢個係佢點解會做小強嘅原因咯？就係覺得誰不能夠代替我咯？喂，佢嗰代人係成日咁諗噶嘛？係咪啊？佢阿哥阿姐永遠都係咁諗嘅人嚟噶嘛？咪咁，所以你嗰個衝突咪嚟咯？因為你就一早宣布，你放心啦，我唔會爭呢啲咁嘅位嘅，我唔會。執呢啲死雞 要表態㗎，即係你而家你搞到成件事呢，佢哋兩個唔知係咪叫兩虎之爭定兩乜嘢之爭啦，係咪？咁兩婆又唔係咁啊，山姐又唔係好老啊，大佬咁係一個阿婆啫，係咪？咁即係如果咁樣講嘅話，即係你如果我哋要猜測嗰個公共性，唯一一樣嘢我哋就諗嗰個就係嗰個補選嘅問題，係嘛？咁你一講到確實亦都係咁嘅情況，即係你亦都要面對何秀蘭，係嘛？因為其實你眾志你真係冇人出到啊嘛，係嘛？你有邊個選得到咧？ 不唔緊要啦，我覺得應該俾一個 first priority 佢。我對香港人喺香港島尤其是咧個投票有信心。我唔敢話出乜嘢人都贏。但係即係你都應該係俾翻個 priority 人嚟種植，因為嗰個位係人哋失噶嘛，亦都係一個好唔公平嘅制度裏面係唔見咗個位噶嘛，甚至乎阿之峰哥同埋阿聰仔都已經成為階下囚啦嘛，佢哋要撐邊個，俾佢哋自己諗啦。我覺得我哋唔應該偷佢哋計嘅，尤其是喺港島裏面，尤其是今次係一個補選。當然你話作為一個政治人物，好似 Gary Fan 咁，點解頭先你咁講？我梗系谂死都要补选啦！你杨岳桥系点样即系起躲噶？咪就系靠个补选咯。